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小朋友们，今天啊，我们来说我永远爱你花絮故事的第三个故事，那就是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。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提到这首名叫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的歌了。这一次啊，在阅读活动当中唱起它，是因为我永远爱你这个故事。妞妞一直觉得这首歌会得到妈妈和宝宝们的青睐，完全是因为亲情这个主题本身的魅力。共同的体验是产生共鸣的重要基础，而没有一个主题能像亲情这样让所有的人置身其中，无法例外。所以啊，这首歌沾了主题的光，而成为了宝宝和妈妈们的宠儿。对了，妞妞要在这里啊向爸爸们道个歉。本来啊，这首歌应该是一家人合唱的，但是由于把妈妈呀改成爸爸呀，唱起来会再但是由于把妈妈呀改成爸爸呀唱起来会产生歧义，至于会发生什么歧义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。反正呢，为了维护爸爸们的名誉权，所以啊，妞妞选择妈妈来做代表。但实际上这首歌是送给一家人的，真的没有忘记爸爸们。那天呢，在镜子姐姐的教室里，妞妞啊正准备领着妈妈们和宝宝们唱这首歌，小 QQ 呢忽然举起了手。妞妞问 QQ 要说什么， QQ 笑着说，我已经会唱这首歌了。妞妞说，那我们就请 QQ 来给大家唱一唱这首歌好不好？大家鼓掌表示同意。于是啊， QQ 站了起来，非常大方地唱了起来。妈妈呀，猜猜我有多爱你，我张开双臂伸展向东西。 QQ 妈妈歪着脑袋，非常深情地望着正在高歌的 QQ， 眼睛里亮闪闪的。妞妞发现在 QQ 的歌声里，所有的妈妈和宝宝们都依偎在了一起，头挨着头，脸贴着脸，那个场景啊，让妞妞都想自己的妈妈了。 QQ 刚唱完，小贝贝也要求表演，妞妞笑着邀请他。贝贝腼腆地说，我只会唱一段。妞妞说，没关系的，那我们就唱一段。大家用同样热烈的掌声欢迎贝贝的演唱，小贝贝就坐在妈妈怀里唱开了，一字一句唱得非常用心。后来呢，妞妞领着妈妈和宝宝们完整地唱了一遍这首歌。因为大家对于歌词和旋律都比较熟悉，所以妞妞就问，有没有哪位妈妈和宝宝想一起来表演一下呢？贝贝和 QQ 都举手了。 QQ 妈妈就说，你看我们这样好不好，让 QQ 跟贝贝妈妈一起唱，我呢就邀请小贝贝跟我一起唱。两个小家伙点头同意了，大家呢也都非常期待。于是啊，这两家人的组合就放声唱开了。妈妈呀，你听我来告诉你，我像你爱我那样的爱着你。宝贝呀，你听我来告诉你，我爱你超越一切的距离。在歌声里，贝贝和 QQ 还即兴跳起了自己编排的舞蹈，我们的小教室就这样淹没在了妈妈和宝宝们的歌声里了。那天呢，我们的 QQ 真可以说是歌性大发，自打开始唱歌，小家伙就再没停下来过，唱完了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，又唱起了《歌声与微笑》，快乐的像蝴蝶一样在教室里飞来飞去。妞妞望着载歌载舞的小家伙笑了，忽然觉得歌声与微笑似乎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场景和妞妞的心情。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，请把你的微笑留下。